谁说的？ 这是年轻主持人的阻碍，你就是那个。 都是人家有事找我替班、哦、你知道吗？ 就是你人品好，业务能力强。 对、嗯、我就是那砖，人家想往哪搬就往哪搬。 但是替班的朋友可能不知道，高磊有时候因为看这个短视频太投入，他耽误事儿 啊， 靠这个。 哎呦，是吗？这事儿你都知道，我怎么不知道？ 这怎么能通过你说的这个内容引到话题上来？ 哦，对对对对，是我的问题。那我就说说我爸爸，别说我。 来，先说一下真正话题啊。 啊， 我你看，为了引到话题，我也是尽力了，但是只能做到这儿了。今天话题就是说说，关于看短视频，您有没有看得太投入了？ 对。 之后情况怎么样了 啊？ 就是有没有看短视频看得太投入的情况，比如是耽误事儿了 啊， 或者是看那么投入给我灵感了 哦。 哎，总之看短视频看得太投入了，之后有什么样的结果，都欢迎大家来分享分享啊。因为我们今天要说一个消息，叫抖音五分钟，人间一小时，是不是？这说的还挺有道理似的。 哎呀呀呀呀呀！天上是叫什么？天上 一日 人 间 一年 啊， 好嘛，就这感觉似的。 抖音更厉害，五分钟顶一小时。 哎，说的这个短视频，我爸我妈现在分别有自己喜好的。我爸爸呢就爱看那些四季养生的，哎、 哦， 这个专家又说点什么，那个专家又教点什么，每天在我们家族群里 辛苦了， 哎呦就发，哎呦该吃这个又该吃这个。我妈呢？是什么呢？他就专门看那个美食博主，就刚刚刚刚在那啃猪蹄儿，在那吃炸鸡翅，在那吃披萨，在那吃。 叔叔跟阿姨完全是俩方向啊！ 对对对，一个吃，一个是讲究养生，你知道吗？所以他们俩不在一块看， 对，容易打起来。 对，一人一屋，但是他们俩真都一块耽误事儿。 你家这么大房呢？ 就是一个在客厅，一个在卧室。你知道老两口啊，老了以后血糖都不太稳定 啊，对对对， 所以呢，他们都 是注意养生， 少食多餐。 对， 一般下午的都会加个餐，是吧？腾个老玉米、红薯。结果那天他们俩看那个视频，看得特别的热闹。哎，我呢就在自己屋呢，也看视频。 你不说没你吗？ 不是，那我怎么能闻见味儿呢？我就闻见糊了，我就腾腾腾腾，我就跑到厨房，我说我谁呀？谁在这做东西呢？你知道我爸机灵一下，然后就跑着、哦，我那腾老玉米呢，干了，干过了。 哎呦，老玉米成 糊的了。 哎呦， 包老玉米了，都不是腾老玉米了， 烤的了。 对对对对，烤的了。你说这多耽误事，这是煤气， 有点危险，有点危险。 家里要是真是说没在意的话，仨人要都睡过去，那可真是出大事儿。 为什么仨人要睡过去？ 我就说，我就这么批评我爸， 对对对对对， 你知道吧？ 对对对， 就得吓唬吓唬他。 嗯，然后叔叔说什么呢？ 叔下次我不疼了，让你妈疼。 嗨，不管了，欢迎大家来说一说，你有没有看短视频，然后太投入的情况啊？ 嗯、 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分享一下。在这儿呢，摩彩儿说，这几天的直播，高磊实在太有存在感了。没错，宝牛也说啊，高磊辛苦了啊，真是播音一哥呀。 明儿早上我还得盯直播呢。 轻舞飞扬说，磊哥晚上见，接着听吃喝。 哦，是吗？哎，晚上正好下班那点儿， 北京电台主持人最厉害的就是高磊，高磊经常这么说自个儿。 哎呦，领导这么听见是不是不太同意啊？ 你把汗擦擦。 哎呦，我就紧张，我就呼呼的出汗，你知道吗？ 平时跟我怎么吹嘘自己来着？ 哎呀，吹嘘也就是归吹嘘，咱们是小范围的，咱们也没当听众吹呀。 那你刚才干嘛呢？ 刚才一不留神就暴露了呗。别听我 的， 别听我的 啊。有没有说说？还是今天就不讨论高磊的业务问题了。 哎，对 对, 对, 对， 改天我们来评价。 反正也不怎么样。 啊、别，不怎么样，让你上这么多节目，那怎么说得过去呢？ 哦， 对， 也 是不错的 啊。 来说说看短视频太投入的情况。蝴蝶自在说：“当然了，熬猪药的时候提醒大家不要看短视频或者直播，直播直到满屋子都是烟。 你看看， 哎， 浓烟，那就是熬糊了。” 哎呦，这真太可怕了！ 我告诉你啊，这个中药熬糊了千万不能喝，那有毒物，真的是，千万不能喝。还有这个糊涂的旁观者说了，难懂 你不能为了吓唬人家，然后下了这种诅咒。 肯定是糊了不能喝。你要是说是搁了一宿凉的也不能喝，必须得是温热了以后才能喝。 哦， 这是老家告诉我的。 哎呦， 啊，人家糊涂旁观者说了，南抖音北快手啊，这啥意思呀？ 南北两泰斗吧，就好像说抖音和快手嘛，都是 哦，这是俩 APP 是吧？ 你都不知道啊？ 没玩过。 那你经常看什么呀？ 我看的都是就是那个哔哩哔哩 ，B 站上有一些 哔哩哔哩，对对对，还是我推荐的。 瞧瞧你，都是你带坏的。 哎，我妈看什么呀？我还真不知道，她哪那么多美食博主的视频呀？ 对，所以大家都分享分享啊！您看视频特别投入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有没有有趣的呢？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来聊一聊。接下来给您说说新闻消息。 北京市工商部门发布的双十一消费提示。 另外呢，说的就是这个抖音五分钟人间一小时短视频刷屏背后的沉迷与觉醒， 还有套路化宫斗剧，咱们该降降温啦。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来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活资讯哈。先来说说北京市工商部门也发布了双十一消费提示。昨上午咱俩也发布了。 对呀， 在节目里是吧？但是人家这权威啊，日前呢，北京市工商局发布了双十一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谨防先涨后降这种套路。仔细阅读促销规则，提前拟定购物单，按需购入商品，不要因为一时冲动而盲目消费。面对各式各样的低价宣传，建议消费者提前关注商品价格，警惕先涨价再降价的消费陷阱。在购买商品前呢，您得仔细阅读平台网站和商家的促销规则，明确红包、积分以及优惠券的使用范围，可苛刻了。 对，而且啊，你要是一般不太了解、没读懂的话，你还不知道怎么使。反正我就希望 就经常晕菜了， 晕菜了，直接给我打折好不好啊？ 对，不太可能啊。这个询问退换货的方式以及运费的政策，避免事后啊，因为不了解促销规则而发生消费纠纷。其实这又耽误工夫，又捣乱心情。 对， 同时呢，消费者在网购交易当中一定要有这种存证的意识，保存证据啊，尽量的保存好聊天记录、宣传介绍等等这个截图、消费凭证等维权的依据。与商家产生纠纷后呢，如果无法协商解决，一定要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消协嘛，对吧？ 对，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最重要的就是能不买还是就不买了。省事儿哈，还省钱。 对，就是您要真是需要，我们绝不拦着。 对啊， 但是您想再便宜，总比不花它贵啊。 那当然了， 对不对？ 是不是？咱们都得会过日子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图。 让高雷买，用他们家。 我才买了一条158的裤子，我。北京图书订货会2019年1月份开幕啊。根据我们的了解呢，1月10号到12号，当然明年啊，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举办订货会。将重点围绕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等重要事项，集中展示中国出版界所取得的重要成果。那么本届订货会的最大亮点是迎国庆70周年展图书精品促文化强国精品图书专题展览，到时候呢，将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的1号馆2楼设立主题展厅，以文字、图片展和实物展相结合的方式展出，同时呢，通过现场大屏幕滚动播出专题的宣传片。 你听着好像这日子挺远，其实你看这一年忽悠也就很快过来 了，就过去了。 对，这暖气又起来了。 是啊， 对吧？暖和， 真热呀。 人才，给你们家暖。昨天还抱怨说暖气没有，今天我嫌太热。 就是他来的太猛了，你知道吗？我也不好意思打电话说你给我们调低一点， 把窗户稍微开开点。然后把暖气上放点这个搁水的盒啊， 那多浪费呀！都已经给我提供到这20来度了，我为什么要浪费它呢？热我也愿意。 那你这样买点沙子铺在家里， 好， 这行吧？ 行， 对，种棵椰子树什么的。 来关注北京地铁宣武门站将新增换乘通道。我们从市交通委获得消息说呢，地铁四号线宣武门站新增换乘通道工程已经顺利开工。该工程是在二号线、四号线换乘站现况基础上进行综合改造，新增三个换乘通道、五个地下售检票厅，同时对出入口周边进行城市一体化改造。宣武门站是地铁二号线与四号线的换乘站了。二号线宣武门站是1971年1月开始运营的。2009年地铁四号线开始这个开通运营之后呢，宣武门站由一般车站升级为换乘车站。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的哥的个税了。北京市税务局呢日前披露，本市出租汽车经营单位出租车驾驶员的个人所得税不再实行定额征收。那么从11月份开始呢，的哥开始按照新的个税法来缴纳个人所得税，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就不用再缴纳个税了。 对，因为根据自己实际收入来判断。 对 嘛，对吧？ 那么从11月份开始呢，对于扣除了五险一金之后，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京城的哥群体来说，就不用再缴纳个人所得税。修改之后的个人所得税法呢，还新设了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或者是住房租金以及赡养老人支出等六项专项的附加扣除。那么随着2019年这六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实施，很多拖家带口的京城的哥所需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啊，还将进一步降低呢。 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教委说了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小学必须停课啊。本周呢，北京市教委发布了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2018年修订版，那明确了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小学、幼儿园、少年宫以及校外教育机构停课。根据预案呢，空气重污染达到黄色预警的时候，中小学、幼儿园、少年宫以及校外教育机构停止体育课、课间操、运动会啊、体育考试等等户外活动。橙色预警的时候呢，上述的这些机构停止这个户外课程和活动。红色预警的时候就必须要停课了。停课期间呢，中小学、幼儿园应该按照停课不停学的原则，通过现在都可以有网络通讯等等途径与家长和学生保持联系，提出可参考的合理化学习建议。 是是是，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恶意的程序了。我们从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有关部门获得消息，通过自主监测和样本交换的形式，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近日共发现了220个窃取用户个人信息的恶意程序变种，感染用户1440个。那么这类病毒呢，通过短信进行传播，会私自窃取用户短信和通讯路，对用户信息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安全威胁。为了避免个人信息被恶意程序窃取，相关人士提醒啊，对于无缘无故出现的链接或者是文件，尤其是用陌生用户啊，这个通过短信啊、微信等工具发送的链接或者是文件，千万不要点击或者是接收， 别好奇了。 对，手机上的重要信息，比如说像咱们的通讯录，需要定期的备份，并且要限制各类 APP 的访问权限。同时呢，在使用手机观看视频或者是浏览信息的时候，也不要点击像什么一夜暴富啊、轻松赚钱呐、这种广告链接， 对吧？是不是可以禁止这类广告刊登？本来这也是虚假的呀。 对呀、 哪有什么一夜暴富、轻松赚钱？咱们做节目这么长时间，了解这么多听众工作的经历，没听说谁轻松赚钱的， 都是辛辛苦苦的一点一点积累的，对不对啊？ 对呀、得有多小的概率才能你继承一笔巨额遗产？ 哎呦， 这 很小。 对，哪有这个事？所以在手机上安装杀毒软件呢，就可以对诈骗短信恶意程序进行有效的拦截或者查杀。总之就不要好奇随便点了。 对， 我们来看看大家有没有看视频啊、太沉迷的经历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不经意的回眸一笑，遇见了幸福的转角，突如其来的乱心跳，浪漫墙在这里停靠，想依靠你的美好，回味你给的暗号，瞬间就被你一头拉入无条件做你的依靠，不自觉上扬的嘴角，没有人会明了，当你靠在我肩膀，默契就落在这一秒，握紧你的手，慢慢贴近我胸口，心跳的频率代表真实的所有，带你感受全世界自己 你靠在我肩膀，默契就落在这一秒。 肖荣说了，没想到没想到居然和高磊是 B 站的战友。 是吗？ 哔哩哔哩吗？ 对对对对对，是是、嗯、我们也是一个战壕的呀、嗯、 什么壕？ 战壕、战友嘛、同在一个战壕。 对对对，今天说的就是你。说完了吗？ 说完了。 那你说说话题。 话题是有没有的时候啊， 有没有的时候 你看了一个小视频突然耽误了你什么事儿，或者是给你什么样的灵感激发了你， 反正就是看这种视频、看得特投入的情况、有没有啊？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说一说。 紫禁城啊就说了，我有一次看抖音看入了迷了，一下我就看到了凌晨四点 啊， 结果上班这一天眼神都在迷离当中， 就已经忘却时光匆匆了。 他看什么短视频？这短视频不都是一个一个看的吗？ 他就会，对，他看完了一个马上给你推荐一个新的，就而且他是根据就是什么数据判断吧、老给你推荐类似的，比如你看了这个黄切黄瓜哎，他给你就是推荐黄瓜片、黄瓜丝、黄瓜条、蓑衣黄瓜、总之、 萝卜不行， 都黄瓜看差不多了，可能萝卜就上来了、 好嘛，再来看看别的。 这个段长健说啊，我从来不看短视频，曾经在某其他平台看过一个两个别人分享的短视频 哦， 一个词形容，哎呀不行，我这个属于生理型厌恶，远离 哦 啊，什么抖音快手，不行不行，我远离他们，我生活觉得才能快乐长久。 是是是，我就觉得吧，有一些小短视频就是教给你一些这个生活的小常识 哦、 那个挺好的，比如家里边墩布怎么快速清洁呀，怎么 快速清洁呀， 忘了。反正我 今天这不白搭了吗？ 不是，我就记那个小视频，虽然是短短三分钟，但是它里边教了好多知识点，我就一个也没记住。 不是，那人到底有用没用？ 我觉得有用啊，我这脑子不行，你知道吗？ 但是我觉得是，就是有时候他也会有那种标题党，因为我看过一个什么，这个教你如何把魔方什么拆装什么，然后结果那个装一半说，哎呀，这实在装不上了，以后咱们再说吧。 啊，这不骗人的吗？ 对，我觉得就是有标题党嘛，就是蒙事的、 哎呦，我告诉你啊，这还真有这个耽误事儿的。你像我之前有一次去这个机场转机、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机场转机，当时我就是看一个长视频，结果呢我已经在登机口了，我就觉得我肯定能登机没问题呀、时间也来得及，我看着看着吧，等到最后一波快要登机的时候，我突然我就起身我就去排队了， 你就觉得反正这样也不挤了， 哎，也不挤了、结果发现目的地改了，不是我要去的那个新加坡，改成普吉岛了。当时临飞机起飞还有20来分钟了，我当时脑子就懵了，我就 因为人家发布通知的时候 我没听见，我戴着耳机呢。 哦，这还真是个提示。 幸亏下一个登机口改的那个离我那不远，我噔噔噔跑过去，不到5分钟。最后因为好像是飞机机舱门是10分钟之前关闭，我就在它关闭之前我刚刚进去， 抽就上去。 哎呦，那叫惊险哟！ 没演着你。 哎呦，吓死我了！我还背着一个大羽毛球拍子，人家差点没让我上。 啊， 不是不是，网球拍子啊。 去嘛，我有找李宗伟去了。 得嘞。 对，说一说看小视频看视频太投入的情况，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张静说，说起这小视频我已经把孩子手机给没收了，真的特别耽误事儿， 是吧， 赶紧讲一讲怎么耽误事儿。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接下来说说引出我们今天话题的这条消息啊，抖音5分钟人间一小时，短视频刷屏背后的沉迷与觉醒。上世纪70年代，艺术家安迪沃霍尔曾经对未来做出2个预言。他说的是每个人都可能在15分钟内出名，每个人都能出名15分钟。 然而在短视频时代，一个人出名可能就需要15秒，一段手指舞，几句翻唱，一个搞笑模仿片段啊，或者教你那个怎么修墩布、嗯、啊，不是修墩布，怎么 清洁墩布， 对，都能让一个人迅速成名。有人试图寻找短视频里普通人走红背后的逻辑，但往往发现没有逻辑啊！豪车豪宅美女明星吸引力都在下降，对口型表演、简易舞蹈、游戏视频、萌宠反而越来越火，其中有些音乐火的也是莫名其妙啊！他们不像以往那样靠歌手带动流量，如今往往就是歌红之后，歌手还没等成名呢，就被淹没在无数的模仿者当中了。 对 啊，那个我们一起学猫叫，喵喵喵！ 有有有，你要听吗？我这有 啊，不用了，不用了， 有这歌。 反正总之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人就在调侃呢，抖音5分钟，人间1小时。 啊、 嗯，27岁的上班族杨兵就说，刷短视频很容易上瘾，他们有时候躺在床上、嗯、一刷就几个小时。 哎呦， 34岁的全职妈妈孙慧说呢，每天晚上哄完孩子睡觉之后就会刷短视频，平时生活圈子太窄了， 对， 想看看外面的世界。而且60岁的曾梅也是沉迷于制作彩视小视频， 嗯嗯， 哇，他和朋友们在上面分享做饭、旅游、聚餐，甚至广场舞的新动作。 嗯、你看看，其实啊，这个短视频里很多人都爱说这么一句话，说这个人间啊不值得。但当真正从美颜滤镜神曲当中走出来，你就会发现人间哪儿不值得呀、啊？现实的人间明明更精彩啊！你说说，如果是真的从那些美颜滤镜神曲的神坛下走下来，你不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吗？看起来有什么区别？ 就大家现在都是这种求关注啊，对这个， 我觉得他们都是戴着面具在生活，他们怕公众看到自己真实的一面， 有可能， 而且见到了以后一定会后悔的。 而且有一种就是我要赢的攀比心，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因为哎，他这么多红了、嗯，那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多？我为什么不能红呢？ 对， 那就是我觉得缺少一种安于自己美好生活的这么一个状态。 对， 这个状态问题在哪儿？就是像你说的，现实生活其实还不够好。 对， 所以才在网上去跟人比拼。如果你的现实生活够好的话，一般还真是我自岿然不动一些。 而且他们觉得可能生活这些东西来得太快，我也想去有这种快 消的东西。 那就是 15分钟之内出名的人也就能出名15分钟。 对，但是也 就 这15分钟之后，大家也不记得你是谁。 对呀、 啊，哎，咱听听这歌，要不然 你要说什么呀？ 啊，咱要不然听听这歌。 什么歌？ 学猫叫。 哦哦哦。 心脏蹦蹦跳，迷了傻你的花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 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你对我多重要，我想你比我更知道，你就是我的女主角。 有时候我 就那一句好听， 对， 是吧？ 剩下也不怎么样、 啊、对对对对，也不是，也不，反正就是没有那一句那么好听了。接下来广告时间，稍后继续，我们出发吧。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红星美凯龙11月1至11日尖货开团，邀您线上参与，互动抽49999元免单，领每满3000元减666元券，一元抢1111元券，至尊帽购物满30万元送一台置顶冰箱，朝阳路商场460元购9木花洒无限量，详询店内。 还为装修发愁呢？钱不够还是时间不够啊？ 都不够。 双十一来全包圆啊，都解决了。 我听说999元每平米有全房北美白橡木家具，还送50寸液晶电视是吗？ 还有99个免费升级名额，卫浴升级智能的，洗衣机升级滚筒的，沙发升级自动多功能的， 洗衣机给了，冰箱也配齐了呗。 你打400-606-8866要个试试。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黄金为民12载，送福万家汇京城。11月1日至18日，中国黄金店庆月，黄金饰品购满12克免1克，1118以旧换新零工费，珠宝5折起，多重惊喜尽在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双十一挑花眼， 别挑了，来北京苏宁买电器，价包双十一，10月9到12日以旧换新再优惠，买热销爆款来苏宁。 比额度，比速度，比价格，邮储银行邮信贷给您不一样的网贷用。

大型原创音乐剧凤凰阿嘉与火山神，为所有纯真之心而作，不仅仅是孩子。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开盘于每盎司1226.21美元之后呈震荡走势，凌晨三点美联储公布了维持2%到2.25%的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但是联储的声明呢，重申未来循序渐进加息。消息公布之后，金价没有明显的波动，围绕着每盎司1223美元附近震荡。截止到今天早上起来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223.30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即日起，菜百公司全国首发猪年生肖纪念章，专业铸造，品质精良，以礼仪藏，贺岁佳品。咨询电话是83520088-630，投资需谨慎。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还是有个最新的路况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来、 目前东三环光华桥南向北有事故，对尾排过了国贸桥。东五环环铁桥南向北有事故，对尾排过了七棵树桥。大黄庄桥南向北也有事故，对尾排到了五方桥。提醒大家这个安全很重要。 对 啊，再快你磕了碰了也得耽误事儿。 那是啊， 又耽误心情。 周五早高峰本来车多人就多， 耽误跟我们互动， 这更重要。 MZC 就说了，我告诉大家啊，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到五元桥已经是堵成粥了。哎呦，大家这都是昨天坐这个航班回来的多是吧，都进京办事儿来了， 有可能吧。遇到这样的情况咱也别着急了， 是 除了耐心等待顺序通行，没有更好的办法，真的 只能是这样。 要不然您拔地飞起来， 哎呦呵， 恐怕也不行吧。 只能脑子里想想， 旱地拔葱， 拔苗助长也不行，真坏了， 长起来更走不动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说，你有没有看视频的时候特投入， 哦， 之后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对， 也可能比如太投入有一些什么创意 有灵感了， 对，也可能是耽误事儿了 啊。 视频看得太投入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互动一下啊。有一个非常现实的朋友， 什么呀？ D说了，对，我刚才就是看小视频太投入，结果现在上班我出来晚了，所以我一定，我一会儿就我现在要赶上雨。宇宙无敌的超拥挤地铁限流了，主持人们祝我好运吧。 哎呦，没法祝您，您只能排着队。我告诉您， 祝你今天好运， 祝你乌趟车能进去， 祝你天天好运， 今天千万别迟到。估计也悬了，8:10了才出门。你说一般单位都8:30。 他发消息的时候才7:54，现在才8:07，你这前后前短后冲，这要让你上秤过东西可太可怕了呀。 对对，我就不按这秤说，我们自己想。 哎呀，你秤降点，再给我降点，好，走走， 就饶两个呗，对吧？ 秤给人往下拨噜了，还要再饶俩。 对，反正听我的呗，我说多少钱多少钱， 是是， 我说多重多重。 你爸嘛， 那好。2:29说，我有一次在等公交，我就看了一短视频。说是家有妙招的那种 啊、就是你说那种吧。 对对对， 洗墩布。 哎，这一看半个多小时过去了，还是来了一个电话，一看是媳妇儿来的，我赶紧关闭手机回家去了。 这个慕寒也说，二位早上好，这话题真是太让我汗颜丢人 啊！ 我女儿3岁那年，我放假带她去旅行， 哦， 正在候机的时候，单位发来了一个关于工作的视频，结果呢，我就一直看，真是看得入了神了。突然听见通知登机，妈呀，登机！我手忙脚乱就往这登机口噔噔噔噔噔噔噔往那跑，刚跑出30米，就听见背后一个熟悉的声音喊着：“妈妈，妈妈， 慢些走啊！”把孩子都拉了。 对，这时候他一说，妈呀，把女儿给丢了。因为我当时还以为自己在出差的路上呢，啊，被这视频洗了脑。 哦，就是因为是单位的视频。 对， 好， 到现在我女儿都记得这件事儿，估计是她小心灵受到了创伤啊。 对， 那肯定是啊。 这很难抚平。 那姑娘肯定想，平时我 这以后 没少给妈妈， 把我跟妈拴一块儿， 对， 现在都有跟小孩拴一块儿、那个。 有那个绳儿， 对对，还是把我宁肯拽我一跟头，别把我落下。 真是可怜的闺女啊！ 这也是倒是工作投入，这个尚可以宽慰您一下、 嗯， 您也是太热爱工作了。 对对对， 但要看玩的，可我们就得批评您了。 那当然了，张蕊就说了。哎，我老公啊就沉迷于那些个小视频和游戏，每天回到家除了吃饭用手之外啊，其他时间他都在打游戏或者看小视频， 手都不离开这手机电脑， 对、哦、基本不跟我和孩子说话。 哎呦， 我长到30多岁了就从来没有沉迷过什么，我就想不明白那些个小视频有什么可沉迷的呀。啊，他这也大约这一年时间了，哎呦，他这样就激发了我的脾气，回家孩子也不管， 激发了我的脾气， 家务也不干， 那 我这火啊一忍再忍，我就忍不住的时候我就得爆发，他还老说我老发火，回着家吧跟孩子玩玩，跟老婆聊聊家常多好啊，是不是？这样呢即使你什么也不干，媳妇儿也开心的，连我们家2岁多的二宝都会说，爸爸爸爸就知道玩手机不管我们，你看看看孩子带来的爸爸， 对， 这个印象就是玩手机都败理他了，这孩子。 对对对对对，说说他，你不能嫌人家这个，让你老公听听，不是说应该嫌你这个脾气不好、 嗯、 他这属于冷暴力，他不言语也不理你， 对，水手掌柜的什么都不管， 这其实真的不好、 啊、对对对， 你在网上再快乐比不上你现实生活老婆孩子热炕头，对吧？ 那当然， 你还是二宝多么幸福 啊 你不好好珍惜，我跟你说 啊， 二宝以后咬你不珍惜、 啊、好嘛，属什么呢二宝？ 属什么？他不高兴，他小朋友表达的也比较直接， 对对对、嗯、要么就拍你，哼， 拍你， 哎呦，小宝贝真的就经常用那些小手啪，就小的时候就把往你脸上眼睛就是拍、 哦、 要么就捏你、哦、疼着呢，你别以为他小。 我说你俩腮帮子这么肿胀。回乡下饺子说，有一次看一熊猫吃竹子的视频，哎呀，这竹笋真不错，看了2多小时，看的我都馋了。 我们俩刚看了一会儿， 后来我又想吐了，就是看是对，由于看了您这条消息，后来我们俩刚才打开了手机，稍微看了一下这个熊猫的，就是人家熊猫基地还在做直播 啊 啊，熊猫也是开饭了， 那是 圆乎乎的，跟那刚着刚着刚着，没完没 吃的可香了， 嗯 啊，还有吃饱了在那打架的呢。 有锻炼身体、 哦、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对， 一起来说说话题是 看视频特别沉迷的时候是发生了什么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买首饰就选菜百，11月狂欢节菜百首饰全渠道欢乐购，即日起至11月11日，线下门店购买首饰满额有惊喜，菜百天猫旗舰店优惠不断，生肖贺岁吉祥新品，千里克拉钻、红蓝宝石、黄铂金、翠钻珠宝饰品，一站式选购，多重惊喜邀您来。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即日起至12月23日，好戏连台。11月15日至18日，世界童话名著《小王子》改编同名音乐剧《梦幻》登场，开创全龄观剧新纪元。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出发吧，您好，我是王一。 您好，我是高磊。 嗯，提醒大家跟我们互动，说说看视频沉迷时候发生过什么事儿啊。 是， 我们来批评一下电视剧。 好嘞、 啊、套路化宫斗剧您得降降温吧啊、嗯、前有一上线就创下视频网站播放记录的延禧攻略，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那当然了， 后有因大手笔投资震惊影视圈却千呼万唤使出来的如懿传， 更一般。 哎，再加上被电视台反复重播不断刷存在感的甄嬛传， 这倒相对耐看多了。 我也是喜欢这个。 近期呢，这个古代帝王，尤其是清朝皇帝和他们的后宫嫔妃，在荧屏上是忙得晕头转向啊。围绕相关剧情和历史展开的各种话题讨论，经常出现在社交平台的热搜榜上。网友脑洞大开，把《步步惊心》《甄嬛传》《延禧攻略》《还珠格格》的人物关系做了一个梳理，哇，连成了一个跨越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纵横百年的完整故事啊！在这种网络舆论的推波助澜下呢，宫斗剧呈现出了霸屏之势。 我觉得不是什么好戏现象， 哎呀，整个是电视剧中的高垒啊！ 这啊啊，好嘛！业内人士就在分析《延禧攻略》的收视成功之道的时候，提出了"爽剧"的概念哈，这个很爽的爽，认为该剧呢一大创新之处就在于创作者将这个炮制爽点的这个叙事策略啊运用的炉火纯青。其实这种手法并非《延禧攻略》首创， 对， 而是宫斗剧惯常使用的套路。 您观察一下就不难发现， 对， 显然随着时代变迁，为了适应观众需求的改变，宫斗剧女主角的人物设定从早先善良隐忍、天真无邪，好似小白兔一样，变成了如今有主见、个性强、心机重重的，是吧？ 对。 但是他们的人生轨迹却十分相似，一开始人微言轻，遭人陷害，弱势啊，为了适应后宫尔虞我诈的险恶环境，给自己和亲人、爱人、朋友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我振作起来， 我一定要不断的升级打怪，冲破重重障碍，我最终登上权力的高峰，我 对 实现人生的目标啊。 所以啊，老是这一套，与宫斗剧的如火如荼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历史正剧的日渐式微， 没了都、 以历史为题材的创作领域啊，其实存在一个严重的扭曲现象。一方面呢，秉承严肃的创作态度，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统一于历史精神之中的历史正剧难觅踪迹，采取这个游戏化态度对历史任意肢解，甚至直接脱离历史范畴，披上古装外套演绎现代故事的各种戏说占据了荧屏啊，对观众特别是青少年产生了严重的误导，而且是让外国人看着笑话。 对，你看就看不懂中国的历史了。 我觉得其实《神探狄仁杰》都算是非常精良的这种历史剧了，他只是把悬疑啊寓于那个朝代，但是他还尊重这个比较尊重史实的啊，故事比较有意思，说话呀什么的都是很讲究的， 对 啊，行动坐卧走。那你宫斗剧他翻来覆去就是点故事，反正这女的受欺负啊，有个人跟着她，这个在底下偷偷帮着她，她周围还有几个好姐妹，然后这个窝里斗什么，反正就是这点事儿。 对，但是你像雍正王朝那样的， 看看办公室， 历史证据这两年就完全没有。 雍正啊，康熙啊， 就都没有， 有 不见踪影。大家我觉得可能啊，就是费了劲去做了这么一部剧，也不见得收视多高，还不如这样的 说实话 来得快。 如果这个哪怕是网站哈，这个或者说影视公司也好，来投拍这样的剧，我想大家内心是需求的，因为你任何一个东西看太多了就审美疲劳。 现在都是古装偶像剧叫古偶嘛，全是这样，还有 就很乏味， 配乐也都是那叫什么，哎呀，冠了一个新名字叫新古风音乐，听着都是一个调调， 就很乏味 啊，没有意思， 就是让它保存在，不是说是完全不能，你可以就是在你的生存空间里就行了，但是不用占据全部，应该本身也应该起码是多样化的吧， 现在就是一个跟风， 希望有人能够勇敢地迈出这一步啊，影视工作者们加油， 我们不行给你众筹。 好啊， 可以吧？ 可以啊，对， 我觉得可以。咱们北京文艺广播带头，是不是众筹一个？是不是？ 你说了半天代表单位啊？ 咱们为了 不应该先代表个人吗？ 国产剧嘛，我先捐个10块钱嘛。一个人的力量小。 本单位抠门四天王之一。 哎，剩下仨是谁呀、啊？ 你照照镜子。 不行，我们家没多棱镜。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进段税务小贴士。 税务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税务小贴士。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用3期节目给您讲一讲企业改制重组过程当中可能会涉及到的契税政策。契税是指在土地房屋权属转移时，国家向取得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 接下来啊，我想跟听众朋友们探讨一个问题，两个公司依照公司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合并为一个新公司，在此过程中公司结构发生变化，法人发生改变，难免会涉及到房屋权属的转移，那么产权的承受方需要缴纳契税吗？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继续支持企业事业单位改制重组有关契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7号文件》第三条的规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依照法律规定、合同约定合并为一个公司，且原投资主体存续的，发生的土地房屋权属变更免征契税。 同理，文件还规定了公司依照法律合同规定分立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与原公司投资主体相同的公司，对分立后公司承受原公司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了，下期节目我们将会继续为您介绍一下企业改制重组有关契税政策，欢迎您到时收听。 嗯，我们来说说啊，大家有没有看这视频太投入的时刻？ 是是是。 说自从掉入烘焙的坑后，每天都会观看一些做面点和美食的小视频，入迷的表现就是迅速超级家伙，跟着视频我就做。虽然挺累的，但是看到漂亮的面包蛋糕，看到家人满足的感觉，那绝对是治愈啊！看视频我学会技能，这种有益的小视频还是挺好的， 是 对不对？嗯，你让全家过过秤。 立马多胖了是吧？ 他这个老吃这个面包蛋糕，就是有面包还可能还好啊，但是蛋糕吃多了可能 奶油啊、黄油啊， 他没有那个他也待不起来， 是也不香，你知道吗？咱也不能做一粗粮的蛋糕啊，是不是？ 怎么那不成窝头了吗？ 三十说了，我每天躺床上睡觉前必须看一集，不看我就浑身难受。之前的几期讲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哎呦，我就这视频我反复看了好几回，比我们大学老师讲的都有意思。 那您这不错， 挺好。 哎呦，您这个看吧， 啊，这应该看。 咱俩注意身体，但人家说了，人有自控能力，看一集人就休息， 是 对吧？另外呢，四门三桥五牌楼说了，看视频坐地铁坐过站了。 哎呦， 您这个可能属于耽误事当中最普通的情况 啊，对， 是吧？啊，就常态， 比我这耽误飞机的，当然我也没耽误成啊，就差远了。先睡会儿说了，有一回我在家给孩子洗澡，洗完了再泡泡澡，嗯。这样睡觉舒服，结果呢，一边看视频一边泡澡。等我看了差不多有半个多小时的时候，一看，哟，孩子都已经在水里泡睡着了。然后我怕他妈妈发现呀，赶紧偷摸的把孩子抱到床上，自己再溜回去收拾。哎呦，汗呀，下回再也不敢了，哎呦，我不敢了。 这老炮他本来就容易困， 哎呦，这爸爸真是， 这小子这结实劲儿的， 好嘛，小胖墩儿， 嘿。王小拽说，我从来不看什么抖音快手 啊啊， 说不上来的反感。 哦哦， 昨天《法制进行时》说一新闻，一女的拍抖音什么豪车视频，她跟前面走，后面三辆豪车跟着，占了三个马路的车道。这种东西你说你拍的就是这捧臭脚，这就是照妖镜照出来的。 对，有啥意思吗？ 这个人就是应该大家就鄙视他。 没错， 其实你在他回复里鄙视他都算是让他得到了关注， 对， 就应该都不搭理他，扫着他才好呢，对吧？ 就是这 种，这得该罚罚。 好， 别客气。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天桥艺术中心赞助播出。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即日起至12月23日，好戏连台。日本四季剧团首部海外授权，11月27日至12月2日，家庭音乐剧《想变成人的猫》，与孩子共赴魔幻之旅。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一起来看一下，美国芭蕾舞剧院首席舞者罗伯托·波雷将携手七位世界知名芭蕾舞演员，在11月10号到11号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的舞蹈节，带来罗伯托·波雷和朋友们芭蕾精品荟萃专场盛典。 冰上迪士尼2018巡演北京站呢，将于本周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上演了。 近日呢，因为武侠小说家金庸逝世，浙江卫视为了纪念金庸先生，紧急调整了卫视的排播方案。即日起呢，浙江卫视在白天时段每天四集连播1983版的《射雕英雄传》。 近日，第3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公布了提名名单。2018年2月份上映的电影《红海行动》获得了10项提名，包括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等，提名数领跑榜单，十分强势。 我觉得这个也是实至名归。 对 吧， 确实拍得很好。 对，而且《战狼2》也同样是在提名榜单当中啊。那揭晓时间呢，是11月10号啊，就是明天。 对， 另外呢，再来关注最近歌手吴亦凡在美国发布了自己的全新专辑，而短短几个小时，张专辑在这个iTunes 上霸榜了。你帮忙干的吧？ 我没干过， 霸来霸去的，而且专辑中的7首歌呢，占据的榜单的前10。 是。另外，目前 人口红利。 日前呢，国家版权局公布了短视频平台版权整改的近期成果。那么自9月14号以来，国家版权局按照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18专项行动的部署安排，针对重点短视频平台企业存在的突出版权问题，约谈了15家企业，并给予了相关企业1个月的整改时间。 咱们刚才提到的几个都在这当中。 对对， 包括你经常去的都在这里边。 嗨，汉言，根据那个版权局的整改要求啊，各短视频平台企业呢，通过建立7×24小时用户投诉举报处理通道、三审三查版权审核制度等等，完善版权投诉处理机制，加强自身的维护和管理。 好，版权北京市版权局就在咱们隔壁了。 哦， 你没看到挂牌了吗？ 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啊！ 必须维护起来啊，得有这个意识，大家 是， 这是好事。接下来看看各位的互动啊，慈说了，刚才那个学猫叫是我们家10岁和6岁俩孩子的大爱，小朋友喜欢，我觉得 这无可厚非的， 对， 好听嘛，还有小猫猫，对不对哈？ 听那意思你也挺喜欢。 嗨，来这个月硕就说，我就特别爱看某网站的美妆博主视频 哦，结果画完了，可画之前不是一人 啊，结果就是买了至少能用5年的各种化妆品，你说说， 对，人家化妆是为了推销这个。 你这不糟了几天吗？ 三巡说，我们家孩子就爱看这抖音，我就停不下来，我必须得有个大人旁边看着，里边内容有点乱，我都不爱看，我还得看着他，累死我了，就 我收了不就完了吗？多省事儿啊。 是吗？ 啊， 这个别说这个大人看不懂，就看那个柯南，咱们同事看着孩子看，看了半天搞不清楚，这个就是他那叫柯南，就工藤新一和服部平次，搞不清楚俩人，就说哦，这白点这个侦探和黑点那个，就只能这么区分。反正俩人画的是也是有点像。 像，来特曼光波就说了，嗨，经常看短视频，什么样的结果？当然是手机看着看着就砸我脸上了，生疼。你说说， 那可不嘛。一掌魔说，短视频倒对我没什么影响，我就没那软件，我觉得老看这有时候容易影响我智商的发展。 啊，这倒有可能。 对。他这稍微放松一下也成，沉迷进去之后可能确实影响你独立思考啊， 对 对，考虑深的内容， 甚至还让你欠费。魅力人生说了，有一次我看视频，第二天来一短信，您已欠费80元，好嘛，流量看的呗。 想起叔叔那个事儿了吧。 我得管着点他啊。 接下来广告时间，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全新大众 SUV 途岳，以山岳气势造就德系硬朗设计，超大全景天窗尽收天地美景。现在购车尊享2年零利率，踏入途岳从容无畏。上汽大众4008201111。 还为装修发愁呢？钱不够还是时间不够啊？ 都不够。 双十一来全包圆啊，都解决了。 我听说999元每平米，有全房北美白橡木家具，还送50寸液晶电视是吗？ 还有99个免费升级名额，卫浴升级智能的，洗衣机升级滚筒的，沙发升级自动多功能的。 洗衣机给了，冰箱也配齐了呗。 你打4006068866，要个试试。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瓶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瓶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享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牧田日长城。 双十一挑花眼， 别挑了，来北京苏宁买电器，价包双十一，10月9到12日，以旧换新再优惠，买热销爆款，来苏宁。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就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哒哒哒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北京时间的8:30，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工。李工您好。 你好，早上好。 哎，早上好。这刚刚我播这个天气预报的时候说今天呀有大风，阵风会有6-7级左右，虽然说最高气温15度，但是体感温度挺低的。那么今天和明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如何呢？李工。 的确是呀，因为今天早上有冷空气过境北京了，现在城区气这个风力并不太大， 是 但是到10点钟之后风力会逐渐增大到阵风6到7级，但是这个比较大的风力的时间也比较短，到傍晚的时候风力就会明显减小了。 嗯， 这主要是冷空气这个移动的速度还比较快，就很快就会离开咱们北京了，所以风力会明显的减小。 哦， 那么实际上现在呢，在延庆、昌平，包括门头沟这一带，风力现在有5到6级的最大阵风。 嗯， 现在那边风比较大， 已经起来了， 也逐渐的会起来了。 嗯， 你刚才说的，今天的气温并不算低，报到了15度， 是 明天是报到了要回落了，明天报到11度。今天之所以这个又刮风，气温还不降反升，主要就是这个风的扰动作用会使得这个气温呢是有所回升的，特别是。在冷空气过境的前后，这个对比的温度的变化大概有6到8度的这样一个升温的区间，这主要是这个刮起风之后有一个扰动增温的作用。 哦， 扰动增温作用使气温一下升了，早上最低时候是3到5度，这是冷空气过境之前，到了7点钟前后啊，这个城区的气温一下就升到了接近10度了。 嗯嗯， 所以这就是增温的一个效应。 对， 那么明天呢，这个气温这个要回落到11度上下，这个是一个正常的温度了。到了周日，最高气温13度，所以这个夜间的最低气温基本上是在0到2度之间。 哦， 夜晚的天气已经有些寒冷了。 对对， 要注意保暖了。 嗯，这是北京的情况。那么咱们全国其他的旅游城市有什么样需要提醒大家的吗？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第三时段哈。那今天呢，第三时段一般是会包括旅游的内容。 对， 今天我们把旅游内容放大，而且呢会帮助大家做一些详细的解答。就是我们请来了嘉宾，如果大家最近想出去玩没想好，或者有多少天假，什么样的预算，多少个人，都可以问一问。 对， 现场的呢我们请一下来自众信旅游的何鹏，大家的老朋友，给大家解答一下。欢迎何鹏。 Hello 大家好，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与世界只有一个众信的距离，我是何鹏，您身边的旅游专家。 对吧， 欢迎鹏鹏， 专家都来了。 对 啊，大家就甭客气了，您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出您的这个疑问和困惑。 是是是、啊、其实我有很多的困惑，包括我身边的朋友有 很多 的困惑、啊、对， 没有假期。 对、啊、 不是，这个不归何鹏解决。 关键是2018年可就剩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要过去了。 对， 我知道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年假还没歇呢，10天的15天的、 那是人家的困惑。 对呀、啊、所以我就说他怎么 着急， 他怎么不匀给我5天呢？但是你像这么多天都没计划好去哪玩，那现在在计划还来得及吗？ 其实时间还是挺充裕的，因为尤其是我觉得能把年假放在年底休的很多的朋友们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其实旅游业呢，每年在3月份到6月份期间和每年的11月份到12月份期间，它是我们业内的一个小淡季，所以无论是航空公司那边提供的机票，还是各国地接那边提供的酒店，它都会有一定的一个价格的优惠，价格政策肯定跟旺季是不一样的。 听见没有 啊？ 像我们这种没休息年假的，就是机会来了。各位朋友，现在有这样的优惠，我所以也最好能抄上这波哈。 对对对、嗯、所以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在年底的时候您想去哪儿的一些旅游方向和一些目的地，还有大概它的一个价格区间，您可以做一下参考和选择、 啊、 对，别光看那个短视频了，自己感受一下现场的魅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自己可以亲自去体验，自己去亲自那儿录个短视频回来。 就是、 哎、这多高级啊。 嗯, 嗯，像一般来说如果我们的年假在3天还剩3-5天的，那我们其实可以走一个6天到8天的这样的，当然周末的一种行程。 嗯， 就是说从近距离近一点的来说的话，其实像这个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像泰国啊，这个马来西亚、新加坡，然后这时间呢，其实它的往返机票已经从旺季的时候大概一个人要3000多块，降到了现在也就1000出头 啊。 对， 这么便宜， 往返机票就降到了这个价格。所以再搭上我们当地的一些行程，然后你就可以配出来一个可能一个人只需要花2000到3000块。的价格就可以去到泰国的曼谷芭提雅，或者泰国的普吉岛，或者马来西亚的沙巴的线路。 哦， 所以就是，而且像那个歌怎么唱来着？蓝天白云，晴空万里，还有那个什么，嗯，去普吉岛、去巴厘岛这样的，去到海边去散散心、度度假，其实是每年在北京还没有来暖气的时候特别好 的 一个选择。 对对对。这两天可能刚施工暖啊，大家可以问问旅游方面的问题，也不局限于这两个月， 对 吧？ 不局限这两个月， 其他的都可以问。 春节有什么计划？想去哪儿？我可以帮大家去设计设计。 嗯， 那刚才说的是东南亚和这个东南亚的一些海岛国家，那么其实在这个去到泰国，然后现在泰国的这个旅游政策也是对我们慢慢的越来越好。它的签证政策从12月1号开始落地签，原来收费原来的价格是这个在420块人民币左右的落地签。的签证费从12月1号开始，他就要不再收取了。 嗯， 那也是对我们的这个中国客人去到泰国呢，也是一个刺激。那么大家呢，也可以享受一下不要钱的这个签证去任性一把，拿着买张机票说走就走， 省300块钱。 对那个去过的人是个刺激。 是是是是是。 泰国其实去好多次都可以的。 对对对， 去一次曼谷芭提雅感受一下泰国的文化，去一次普吉岛感受一下泰国纯净的海，去一次苏梅感受一下泰国的这个小城的味道、 哎、 小镇的味道。 我有点想这个去苏梅、嗯、就比较小众。 嗯，小众 安静一些。 对对对，而且这时候去苏梅呢它不会很热。 哦、 苏梅它是在这个。 但是它比较贵。 啊，对对对。 不是穷家，你都出去玩了，人家一年没歇年假，你还然不让人花点钱？ 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对吧？ 对，可以。 那你就定吧，12月1号出发。 对了，刚才我说这个曼谷芭提雅的线路，如果您从众信旅游报名走的话，应该在11月份、12月份到1月份的话，还会有2599元的这种泰国产品。 哦，是吗？ 曼谷芭提雅的这样的，还是住这种4星到5星酒店的。普吉岛的线路呢是2199元就可以了一个人。 哦。 然后还有呢，刚才我还聊到去沙巴。 沙巴是马来西亚的一个特别纯净的一块，拥有特别纯净海域和自然风光的一个目的地。它很神奇啊，因为它有当地有一个神山，然后有山有水有温泉有萤火虫有阳光有沙滩有非常这个这个等级很好的蔚蓝的海下世界海底世界彩色的海底世界，所以沙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如果说我们又想带孩子或者想蜜月出行的，都可以考虑这个地方，因为他也就是刚才也中信旅游也有这样的团队给大家做活动，价格呢是2999。还有活动，就是如果您 贴心的 对，如果您参加，比如说一些银行卡的补贴，我们还会给您再在价格上再做立减。而且呢，今天是已经是11月9号了吧？ 对对。 然后我们特别著名的这个 双十一， 11月11号，对吧？我们的光棍节啊，电商节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大家如果在中信旅游这两天从中信旅游下单报名的话，您还可以根据您的客单的这个报名的人数和客单金额去享受中信旅游赠送您不同的礼品。最小的呢是从小米充电宝到转换插头到这个插线板开始，再往上呢会到这个加湿器、空气净化器、音箱、双立人锅，然后等等等等，还有那个日本的电饭锅，就是从50块钱到5000块钱的礼品都有， 都有。 对， 那是套锅，而且是 对八件套。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可以了解了解。您看看您想去哪儿，反正在这个期间，我还给您送呢。 对呀、你看我们这边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发来信息，分别表达了自己想要出游的意愿。 对，国王问到说：“鹏哥，我想计划19号去厦门，答应老婆3年了，孩子都2岁了，不知道厦门有没有一家一团，想问问费用是多少，时间3-5天左右。” 你看看、 厦门这边呢，可以给您去定制一个这样的一家一团。其实我觉得，其实厦门这个地方就是，您跟您老婆一块去的话，我建议啊，您就就是随性一点儿、提前您自己做好攻略，给您瞒着您老婆，就给她买张机票、落地就来一个惊喜。 嘿， 因为厦门它其实就是我觉得听着应该是，感觉不是就是岁数应该也不会很大。 对， 就是您就是小资一点的话，就是这个时间去趟鼓浪屿，人还不会很多， 不会很多。 对，然后在厦门大学那儿，我觉得您和您老婆可以手牵手在那校园里边走一走，重温一下当时认识的时候。 哎呦，好浪漫、 鼓浪屿。就买一份手绘地图，拿着地图去寻找它那上面景点、就有一种探险的那种。 对对对，所以其实不用给您去定制一家一团、就是其实所有的这些信息您都可以就是通过我们这边给您做一个计划，您照着计划走就可以了、当然您可以打进直播间的电话进行咨询，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旅游顾问给您做计划是不收您钱的。 对，那我们现在介绍一下我们的两部热线咨询电话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大家可以提前来报名，可以来咨询哈。 对对对，感兴趣的啊，6515-8199和6515-8299，正好这个笑不语就说想去沙巴再开车，就要推荐一下电话。你把这电话记好，最好现在打，之后联系的话怎么办？就可以上中心的网 站。电话呢是到这个9点半，然后呢、直播间的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大家也可以在随时平时24/7的时间拨打中信旅游的门店电话6879-04666879-0466，再或者您去就近的中信旅游的门店以及登录中信旅游的官方网站中信悠哉.com，都可以看到所有的行程产品和活动细节。 吴小乐说春节去冲绳天气如何？ 哎，春节去冲绳呢，其实稍微的有一点点凉，有一点点凉，因为冲绳呢它这个大整体纬度呢还是跟那个中国福建省的这个纬度差不太多，稍微往东走一点点，所以说您要下水呢不是说能像那个平时一样就是 那么舒服 舒服就去玩了、您肯定得穿一件那种薄的那种防寒服，不是说能穿着沙滩比基尼晒太阳，还是会有一点点冷。不过冲绳除了就是去玩水之外，它还有很多就是人文的一些这个战争的一些这个留下的一些历史遗迹，对，万座毛啊，然后还有它的这个军事博物馆啊，还有它的海洋馆啊，都很有意思。所以说如果您考虑清楚，如果您是玩水想去玩海，在沙滩旁边堆沙子，那您可以考虑一下离冲绳也不远的，比如说塞班啊、对吧，比如说这个就是普吉岛啊、巴厘岛啊，比如说这个沙巴呀、再或者说是这些这个马里亚纳海域区的所有的这些都可以，就稍微靠近赤道一点， 暖和 点、 对， 那边直接下水没问题，深潜、浮潜各种游乐设施。 对，其实还可以考虑去这个大堡礁。 哦、 大堡礁去 澳大 利亚，对，澳大利亚其实它的那个虽然澳大利亚跟咱们是反季节嘛、对吧，咱们现在慢慢进入冬天，它呢就是往夏天走了， 是， 所以那时候你去要是玩水的话，大堡礁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而且每年的 这个十一、十二、一二月份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一个最旺的旅游季节，然后在这个期间呢，也是它旅游时间和风景最好的时候。那这个您可以考虑从大堡礁开始，然后去这个凯恩斯这边去看看这个珊瑚，去看看这个世界自然文化自然遗产大堡礁热带雨林，然后到这个黄金海岸布里斯班去感受一下澳大利亚东海岸的城市，然后到悉尼，然后到墨尔本，这样的一个澳大利亚东海岸的一个旅游线路的安排。然后其实众信旅游呢，在十一、十二月份，甚至是一二月份，也为大家准备了这样的产品，价格呢是14800元起，非常非常的具有价格优惠。 对， 因为平时就是现在这个季节这个时间，应该正常的价格应该是在16000到18000，春节期间应该是18000到22000 期间，差不多吧。 对，所以我们有一个14800起的澳大利亚东海岸的线路，您呢也可以打进电话来了解了解线路的详细安排，或者登录我们众信旅游的官方网站和就近的门店去了解咨询。 电话是65158199和65158299。吴小乐问说，如果春节去冲绳，大概价格会是多少钱？ 春节去冲绳，一个人就是我们只是机票酒店的话，咱们不考虑其他，您自己在那边的吃住安排，应该是在6000到8000左右， 就看你住的标准是怎么样 的。对对对，看你住的标准。我说的这个标准呢，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就普通的这种精品酒店，可能是三星或者快捷标准的。其实去冲绳，大家可以考虑去住到民宿，日本的一些民宿还是很有当地的味道的，而且有一些合适的这个房型呢，大家可以榻榻米的那种感觉，您第一是能够体验到就原来咱们小时候看哆啦 A 梦的那种 感觉， 对。然后第二呢，就是说他能住的人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如果是一个家庭，甚至是两个家庭，都可以在一个民宿里边 改了通铺了， 对， 可以 很有意思， 多热闹。 可能会就是在这个房间里脱了鞋，然后就会跑的也会很舒服，大家不用担心会冷啊，因为那边就是它的这种气候，虽然可能您下不了海，但是平时的这个气温还是很舒服的。 对，简单穿个帽衫就行。行了，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咨询热线65158199以及65158299。接下来咱们进段广告。 本节目由众信旅游赞助播出，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众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出发吧。您好，我是王一。 您好，我是高磊。 今天请到的是来自众信的旅游专家何鹏啊，帮助大家呢，咱们做做行程的规划， 是 啊，推荐一些旅游的目的地。您有想问的，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现场热线65158199。当然刚才我们介绍的呢，是一些比如说这个休息的时间比较短的3到5天的，如果我有8天以上或者是更长时间的年假，您有哪些推荐呢？ 八天以上的客人呢，我想跟他 是在年底的时候，您如果现在去一趟欧洲，您能赶上两件事儿。 哦， 第一件事儿是这个时候的欧洲旅游的价格是全年最便宜的时候， 特别吓人的价格，是吗？ 无论是您去法国、瑞士、意大利，还是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都是特别便宜的价格。 哎呦！ 第二的是呢，您能感受到欧洲那边的折扣季、打折季，所以在这两件事儿重叠出现的情况下，我们所有的啊，这个兜里揣点那个啊，就要坐不住了啊！我们的这个美女们啊，那个接下来的信息你们可要听好了。 好， 在这个时间呢，去欧洲可能大家会觉得天气会稍微冷一点，但其实呢，也不会说欧洲那边的气候和北京其实差不太多。北京的气候差不太多，在这个法国那边呢，这个是基本上穿着呢就跟咱们北京现在是一样的，然后到了意大利再稍微往南一点呢，可能比这北京还要再热乎点。然后西普呢，就是整个冬天呢都不会，基本上就咱们的沿海区域都不会跌到零度以下，基本上就是五摄氏度到十摄氏度之间。它在冷的时候也是这种气候，所以这个大家去欧洲呢，在您选择线路的时候，您可以就是挑一些比较您感兴趣的时候，如果以购物为主呢，可以选择一条法国、瑞士、意大利的线路，或者加上德国，因为这三个地方、这四个地方国家都有它各个国家一些代表，比如说意大利是历史文化， 是 我们如果对于欧洲想做一个欧洲的历史的一个开始的了解的开端，那意大利肯定是咱们这次行程中不能缺少的一站。对吧？然后这个瑞士湖光山色，风景很漂亮，有这个婀娜多姿的少女峰，然后还有这个非常旖旎的这种卡佩尔湖，上面可以喂喂黑天鹅，然后呢也可以去乘坐瑞士的这个齿轮小火车，咔哧咔哧咔哧的登上这个少女峰的这个山峰上，然后吃在山脚下吃一顿非常有特色的瑞士的香扑扑的像那个面包蘸着奶酪的奶酪火锅。然后这个去到法国这边呢，大家可以在，对吧，这个香榭丽舍大街或者是老佛爷和巴黎春天尽情的去买买买，也可以去卢浮宫和凡尔赛了解一下这个中世纪欧洲的一些历史和一些艺术家的一些瑰宝。那德国呢又是一个汽车工业之城，然后呢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德国人制德国制造的东西，我们可以去考虑把它当做一个随手的一个伴手礼带回来。 是， 就刚才我们有提到我们礼品就送德国双立人刀具啊，那个5000多啊， 哇，一套呢，八个锅呢。 对对对，这5000多的东西你在那儿买可能就3000多。所以这样的一个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的产品呢，众信旅游呢为大家准备了，也是在6999元就可以在这个11、12月份就能体验得到。 哇， 然后如果想对东欧感兴趣的客人，东欧感兴趣的客人，大家可以就是参加众信旅游为大家准备的也是6999元去到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德国、斯洛伐克的一个东欧五国的行程。然后如果想去西普的客人呢，那就一定要记住我们12月11号我们这个我们出发吧和大帅一起要去这个西普去旅游了，价格是9999。所以刚才我说的所有的线路呢，您都可以登录众信旅游官方站进行了解，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并且呢在这两天报名下单，我们还有礼品相赠。 好，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两部热线会持续到9点半，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 谢谢何鹏， 谢谢 收音机前的各位，我是王一， 我是高磊， 稍后是娱乐72变。 开心麻花贺岁爆笑喜剧谈判专家开票，这次麻花的操作太风骚，12月5号至1月27号开启大笑贺岁季，越看越便宜，购买2张门票瞬间打8折。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 现购买 VOLVO XC60 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红星麦凯龙11月1日至11日尖货开团，北四环商场满3000元抽1000元油卡，西四环商场会员购物有机会1999元抢购芝华士电动功能沙发，北五环商场购物满20000送一台扫地机器人，详询店内。 还为装修发愁呢？钱不够还是时间不够啊？ 都不够， 双十一来全包圆啊，都解决了。 我听说999元每平米有全房北美白橡木家具，还送50寸液晶电视是吗？ 还有99个免费升级名额，卫浴升级智能的，洗衣机升级滚筒的，沙发升级自动多功能的， 洗衣机给了，冰箱也配齐了呗。 你打4006068866要个试试， 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